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2月5号星期三，我们今天将要通过一些数据和分析来说一说即将过去的2018年招聘市场的冷暖变化。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前程无忧的王健。王健你好。 香露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这里面有一个他们刚刚发布的2018年招聘市场供需报告的统计啊，今年虽然还没有过完，但是呢，从目前的统计来看的话呢，用人需求增长了8%啊，这用人需求增速还是高于这个 GDP 的增速的。 对， 但是如果和以前相比的话，这个增速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和2017年相比， 和2017年相比的话，只是我们说是竞争变得这个更加激烈了。那么今年的话呢，这个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岗位和申请人数的比呢是1:28。那么那个2017年呢是1:22。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岗位有多少人来竞争嘛。那么今年呢是28个人来争一个岗位。所以的话，这个还是从这个竞争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竞争还是比较激烈吧。 竞争更加的激烈 啊。 但是在新增的这个职位上面，或者说职位的增速上面，我看差不多。 对， 是吧？那么就是说， 它增速的话和2017年接近吧， 接近啊。所以就是有更多的人哈、在寻求新的工作机会。 对，但是就是说岗位的增速是接近的，但是其实在这里边的话呢，会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或者说是调整。 是的，比如说毕业生的这个需要量啊剧增。 对，我们今年的整体的这个应届生的招聘量好像增速应该好像是超过了27%，将近。我看之前的说数据。所以的话，这个 这是整体的。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能看到就是越咱们这，我记得上一期咱们就聊的是关于那个校园招聘嘛，其实越来越多的雇主呢，这个进行人才储备，然后同时的话呢，其实他更看重的是现在的应届毕业生的一些可塑性啊，他的这个自我学习和管理的这种能力吧，这个是企业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更，而且相对来讲，其实毕业生他的招聘成本或者说用人成本相对来讲比社招还要稍微低一点。同时的话再加上企业又有树立雇主品牌的一些需求，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企业那么对于应届毕业生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旺盛。 是的啊，当然与此同时的就是应届毕业生的数量也在增长。 对，但是坦率讲，应届毕业生的增速没有那么的快， 就没有这个职位的增速 没有。对，或者说对于他的需求，就是说对于应届生的需求，那么所谓供给方的话呢，其实增速并没那么快。那么我们能看到其实一直都在8-9百万的样子，也没有说这个我记得很几年前吧，我记得从600多万到700多万， 到700多万那一年就是说啊再创新高。 对对对， 后来发现 现在就是800左右， 比较稳定了，是吧？ 对，没有说什么说是1000万了或者怎么样，倒是没有。 因为这个大家可以倒推出来，可以看看比如说90年以后出生的这个人口 就能算出来。 对，或者说是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扩招之后每年的这个 招生量， 招生量其实你就知道，四年以后他的一个毕业的人数了。 是的，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像毕业生敞开大门的企业公司啊，越来越多，招聘的职位数是越来越多啊。 是， 当然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就是说那劳动力啊，这个不同程度的这种紧缺吧，啊，或者是说我们这种人口的红利啊，是否啊还像当年一样呢？ 其实之前咱们就说过了，这个中国的人口红利的拐点是出现在2016年。 嗯， 那么从那之后的话呢，其实这个劳动力的供给量，那么就开始这个成一个下降的趋势了。那么其实可能这两年这个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我知道在往后持续性的，那么这个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到时候整个的这个劳动力的供给量会成一个下滑的趋势。 嗯，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一直在鼓励生育啊，然后这个其实人口还是很重要的。 嗯，是的，当然结构性的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有些行业呢就是在增速啊招聘量，有的行业呢就是增速啊在这个减缓啊，有些呢就根本没有增，还在减。 对， 那接下来我们从不同的行业为大家来说一下目前的这样一个用工的态势啊，以及未来的趋势。我们分成好几个行业，比如说互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这是在一起的，还有房地产行业、汽车制造、教育培训、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等等啊。我们首先来说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也是媒体报道最多的，就是互联网啊电子商务行业。 嗯， 那么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说京东啊要减员是吧，包括商城啊金融部门啊等等，但是他们很快就辟谣了啊，说这个呢是正常的人员流动和优化末位淘汰制度啊，不是说这个减员等等。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左左右右的这种表态啊，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看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其实在整体的需求量上，就是在各个行业里边，它还是居首的，就是需求量是最大的。那么我们今年1到10月份的整个的在这个行业里边的发布量呢，超过了150万条，就是这个招聘信息。那么像比如说里边有一些，但是这里边啊虽然增速很大，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一些大家仔细观察还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这个像大数据开发分析啊、图像识别算法工程师，像 AI 人工智能以及相关领域的工程师，他们的这种岗位需求呈现出了大于70%的岗位供给缺口。也就是 什么意思？ 对，就说白了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供给量只能满足就是30%，也就是说 就是招10个人只有3个人。 对，是的，就这意思，有70%是一个缺口。那么坦率讲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其实很多的这个新技术其实也都是刚刚才发展起来的 啊， 像人工智能其实也就是这1-2年那么才发展起来。你说从人才培养的这个周期来讲的话，它是有时候是跟不上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在边做边学，或者说他其实没有一个我们讲没有经验可循的一些技术啊，所以虽然他有一些基础，但是他未必就是说能够真正的能够实际用到商业当中。所以的话呢，这部分人的这个稀缺是肯定的。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说大数据也好啊，云计算也好啊 ，AI 也好啊，它恰恰又是现在也是最热的，甚至于说上升到国家科技战略的这么一个重要性，对这种重要性来讲，那么坦率讲，这个我觉得现在没有企业几乎不提这个，人工智能，不提大数据，所以的话呢，这个需求量是巨大的。这样看下来的话，这个缺口其实，也是巨大的 啊。 但是我们说刚才说的是怎么说呢？这个香饽饽是吧？就是哪儿都抢的。但是传统的有一些这个互联网的行业，然后也出现了一些这个需求的降低。比如说我们说是 Web 前端的这个开发、软件测试，那么这两个职位呢，分别降低了25%和18%。 换句话说，就码农的需求降低了1/4。 其实码农，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 代称， 比较宽泛的一个，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写代码的，对吧？但是你说刚才咱们说那几个香饽饽，它也是码农，那是高级码农，对吧？就是说他们也会写代码，所以的话，这个 风水轮流转啊， 对，不同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这种有一些职位的这种降低吧，需求的降低吧，可能一方面呢和这个。我觉得相关的这种行业的人才的这种饱和啊比较多，因为其实前几年呢，这个大家都说，这个互联网，那么已经成为这个我们生活的一个必需品。那么其实它现在所有的我们说公司也好，企业也好，它是离不开互联网的。所以，但是呢，他们可能运用的都是一些浅层次的运用，那比如说我建个网站呐，对吧？然后做一个我自己的。这个客户管理系统啊，我们就 CRM 系统啊，或者说我自己做一个自己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之类的，其实这些这个需求量就造成了很多人都要学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呢，坦率讲，它的技术门槛并没有那么高，也就是说能够学成或者说具备相关能力和实力的人呢，大有人在。所以的话呢，从供给量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的饱和度已经够了。同时的话呢，我觉得从本身的这个技术的这种运用，或者说是现在的一个发展趋势来讲，其实越来越多的可能会要用到了新的一些这个体验。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现在好像用 PC 的人已经少于用手机的人了，对，其实这个已经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的，对，所以的话，你说，Web 的话，也就是说网页版的啊，这个我们说基于这个浏览器，就是 PC 浏览器的这些应用和这个制作的话，在企业或者说是在商业环境当中，还像原来那么重要吗？或者说是还是需求量还那么大吗？其实我觉得很多企业它也要根据市场的这个变化，那么。看他这个风向标以后，他去调整他的策略。那么越来越多的企业其实更关注的是手机端的体验了，而非PC 端的这个体验了。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行业啊，几类岗位的这种需求的变化。当然，这个领域里面还需要很多的其他的职位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商务拓展的呀，比如说这个UI 设计呀，比如说这个。市场啊，传媒啊，销售这些啊，没有在这个领域里面统计，也就是说变化应该不会特别的明显啊。 对，没有特别的。 最明显的就是两端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开发。 主要昨天还是从技术岗去分析的。 是的， 对。 那现在这个做人工智能的这个薪资是不是特别高？我看有报道啊，这个什么博士生一年得30-40万起 啊。你说少了、啊。我看到的是这样的啊，说是一年前啊。这个应届毕业生，这个硕士毕业生啊，大概是 AI 的是30万，30万年薪。那么博士生呢，大概在50万。就是过了一年，说今年的话呢 ，AI 的这个应届生的薪资水平拔高了10%-20%，尤其是给博士生的这种薪水啊，从去年的50万年薪增到了。80万年薪， 您看， 所以 这还不包括别的待遇， 还没出校门就已经被瓜分了啊！ 这会不会存在那种情况？这一个班我都要了啊，这个专业啊，这几个人我都要了啊， 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这就像若干年之前，这个，比如说清华的计算机系的这个学生，可能真的是。被某一个大公司可能他都要抱怨的那种感觉啊， 是就是这一幕似曾相识啊。但是职业其实它的这个发展都是有共同点的，就是根据需求来定价格，市场呢又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面啊有不同的热点。我们再来看啊， 我在这里边其实还是想提醒一下吧，就是说虽然我们说了这个人工智能也好，或者说是大数据也好，包括其实一段日子之前炒得很热的区块链也好，那么其实这个我只是说，虽然大的这种政策或者说是国家的一个鼓励或者是重视，这个是不会变的，而且它确实也是个发展趋势。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作为个人来讲啊，这个职场中的人来讲，技术人员来讲，有时候可能也未必非要赶某些热度，或者是去。蹭某些热点，就是举个例子来讲，其实区块链的这个技术人才，其实一度它的这个月薪可能超过10万，但是呢，这个随着他们说币圈的这个泡沫的 崩塌嘛，对吧？现在好像大家对区块链又有所这个 谨慎， 对，甚至于说有人开始持怀疑态度了。 嗯， 那么它的比如说它的真正的怎么来进行商业化，怎么来和我们真正的这个互联网服务去实现实际上的对接，怎么来够，怎么能把它这个产品化等等，其实这些还是需要很多人去落地的。那么一遇冷的话呢，我们又看到这个区块链人才这个需求量以及它的这个薪资水平啊，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降幅， 这个波动性很大。 对，波动性很大。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技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市场或者说是整体的这个供需的这种变化，其实对于人才的价格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嗯， 所以我觉得致力于这些行业的这个技术人才的话呢，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强化你的技术水平，提升你的技术实力，我觉得这是硬道理。但是我个人不觉得应该是就是就一时的它的兴与衰而去左右你的一些职业方向。我是觉得在这里边，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认清一下自己的一些情况吧。 专门的技术人才啊，他们有的时候也不会太在乎你给我多少钱， 嗯， 更在乎的是你能不能够给我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嗯 啊，所以他们的心态我觉得倒是比那些纯市场化的那些职位啊可能要平稳一些啊。但是刚才王健的这个提醒也特别的必要啊，就是说风水轮流转，也许你这个行业的发展呢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薪资呢也会比较有弹性，得看这几年水涨船高啊。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几个行业。 嗯， 房地产行业，你看这个行业就很有意思啊。这个行业呢每一年的这个政策你发现是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说他们目前的这种转型也特别的明显啊。这个我们也请王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房地产我们现在感觉它是一个从硬走向软的一个怎么说呢一条路吧。 嗯， 所谓硬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是比如真正的咱们就是盖房子嘛，开发嘛，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原来房地产公司的最有主营的业务。那么现在呢，所谓走向软呢，就是各大房地产开发商已经积极的就是向下和向外发展产品和服务的这种链条啊。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报告里写了，比如这个绿城集团它新的战略版图中就包括了房地产的保养啊、维护啊、个性化装修、生活服务等业务。那么它这个用人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呢，是刚才所说涉及到的这种领域呢也在迅速的这个扩张。同时呢，这个城镇化的进程啊，行业地位以及政策导向，仍然支撑着房地产短期内也不会出现结构性的逆转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就 传统的那些职位也要， 对， 但是又有很多新的职位。 对，但是就是说大家这个这两天一直最近一段时间嘛，都一直在说，比如说房价将来会怎么样，对吧？其实我平稳吧，就是你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的这个， 这是最好的结果。 对，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应该它是属于相对来讲比较平稳的。那么行业增长方式，从这个原来的这种规模资源拉动，转为经营能力拉动。规模资源其实说白了就是我拿的地越多，我项目越多，那么我就 周转越快， 对，我的 越挣钱。 对，现在呢，这个可能就需要做一些延伸性的服务性的这个行业。大家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很多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其实它的物业公司，那么现在在越来越强。那么大家也能看到，就是说这甚至于说物业公司上市以后，它的市值可能都超过了它原来的开发公司，那么所以呢，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房地产这个行业，包括这个企业，他们也处于一个转型的阶段， 是转型做服务啊。刚才你谈到物业服务也好，包括这个生活服务啊，包括一些立足于房子的保养维护和装修这一块呢，其实未来会越来越明显。所以说在招聘的这个需求增长当中啊，也通过数据能够反映出来啊，这一块的需求增长了18%。 对，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呢也是得益于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全球市场环境啊，叫做电子技术、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行业。我们都知道，那这个行业呢现在啊，随着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啊，包括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这个抬头，所以说啊，国产替代这一块的这个需求量应该是会猛增啊。 对。2018年这一个行业，它的整体的这个招聘量呢，增幅在20%，它是所有行业的增幅之首， 就是最高的。 对， 刚才说的互联网行业啊，它有高有低，是吧？别看那个需求70%的缺口，但是它还有降的。 那这一块呢，总体的增幅在20%，这是非常高、 主要是这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现在有所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抬头吧，其实给很多的这个国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这个行业其实现在也已经上升到了咱们的国家战略。 嗯， 那么从开发到应用的这两端啊，从技术研发到这个生产啊，从质量到数量上都有很大的这种缺口。 嗯 啊， 当然再细分的话呢，这个领域可能最缺的还是这个普工和操作工。 嗯， 这块我看增幅竟然达到187%，那从某种程度上也能够看到就是。我们这个人口红利啊的影响是逐渐在降低， 对， 是吧？这个确实也是非常之明显。当然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售前售后技术支持的工程师的这个增幅呢，也是在16%左右啊。那其实这个领域呢，我们还有很多类似于刚才你所谈到的这种，比如说大数据分析啊、人工智能啊、开发呀等等这些高精尖岗位的这个需求，我相信最近这些年。也一定不亚于 对，因为我个人感觉对，就是说，其实你说电子这个半导体这一块，我觉得和互联网电子商务它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就我感觉，等于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啊，一个是这个我们讲叫上面的一些这个服务与产品的实现。 嗯，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相关性很大的一个关系。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汽车制造行业吧。汽车制造啊，我们知道，反正最近这三个月汽车卖的不是很好。那未来这个领域的这个需求量会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我们就是说现在看到了80%的这个汽车制造商呢，都已经宣布计划在这个2025年之前。啊，落地这种高级的自动驾驶技术， 自动驾驶， 对，自动驾驶以及行业整体有望在这个2021年半数以上的这个新模型配备电气化的这个动力系统，说白了就是电动车嘛，啊，所以的话呢，汽车及零配件行业的整体招聘需求上涨了8%，尤其是这个所谓新能源方面的人才储备啊，因为大家能看到还是这个。电动车或者说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无论是从国家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扶持，还是说本身它的这个经济性，或者说是越来越多的我们讲老百姓对它的一种接纳程度，那么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了。我觉得将来肯定都是新能源的这个天下了。所以这一块的话，坦率讲，这个人才缺口肯定是要有的啊。 就我感觉，目前对于汽车行业呢，是处在一个转型升级的这么一个档口哈。现在呢，这个汽车不好卖，这是现实，但是企业也不能够坐吃山空。 嗯， 你必须要朝着新技术的方向去进行人才的这个储备，以及整体的这个研发。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对吧？因为其实那个现在虽然这个。新车的这个销售量不高，但是呢，汽车的保有量已经非常之大了。这个这么大的汽车的保有量，其实它的后续服务市场是非常的这个广阔的。所以在这里边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多车企、主机厂，包括这个经销商，他们应该去这个关注的领域了。所以这一块人才需求也是有的。 这块人才需求也是没有太多的这个降。应该还是有所提升，因为整个市场的这个保有量还是在提高的。 整体的这个上涨了8%嘛，大概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教育培训啊，其实这个领域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如果说从这个行业增速来看的话呢，电子技术啊、半导体、集成电路排第一，房地产排第二，房地产的增速也是在15%以上的啊。那么教育培训行业呢是。高于10%，排行第三， 它在11%。对，因为其实这个也有一些原因吧，就是教育培训行业真的是现在是资本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热钱最多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主要是由于这个一方面呢，这个市场确实是够大，对吧？这个孩子的钱很好挣，对吧？我们都说，然后这个现在你看这个。今年或者说是近几年吧，上市的这些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上市这种教育公司的话，基本上还是跟这个我们说这个青少年的一些教育培训有关，不管是这个英语培训，还是说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讲这个幼儿园，对吧？或者说幼儿培训 啊，还有说特别是他已经这个接入了这种互联网的技术在里边，那么充分利用了这个互联网的优势，降低了这种培训的成本， 嗯， 那么同时的话能够达到一个规模的经济效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很多的培训公司都在这里边说白了赚了大钱。 嗯，他们挣钱，但是孩子和父母啊都很痛苦 啊，是 是吧？ 这个 就是花着钱自己还很痛苦，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我自己的感受嘛，我也要花相应的钱，无论是在线的课程啊， 嗯， 还是线下的，其实我确实也是花了不少钱，对，但是，我只能说，就是说，首先来讲的话呢，这个，环境的你是不能，有时候对于个人的影响真的是，这个不受你意识所转移的， 就是你不花别人花，你不上别人上，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说实话，给孩子花这个钱呢， 嗯， 真的眼都不眨， 嗯， 所以呢，所以我觉得他真是一个怎么说呢，高收入高利润，然后这个非常非常赚钱的一个行业吧， 嗯 啊，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这两天我不知道你看没看新闻啊，大家还是我觉得对于教育这件事儿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公益，还是公益性，它还是应该排在首位的。那么市场化和商业性呢，这个不能超过公益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教育行业本身可能受政策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是的， 也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这个学前教育啊， 对，现在 是不能够上市的啊。 对 对，那么我们具体来看呢，对于校长的需求增长了17%，对于课程顾问啊，这种需求增长了17%，就是销售啊，这个需求。还有就是对于老师的需求，比如说小学老师的需求增加了12%。 嗯， 所以总体的这个增速还是非常可观的。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说一些重要行业他们的这个招聘需求的变化，比如说啊，生物医药啊，医疗器械行业，还有一些行业呢，他们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降幅啊，比如说金融行业，还有影视文化传播行业，以及这个家居和室内设计行业。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一一为大家来解读。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朋友们，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为迎接新年元旦到来，回报广大新老顾客，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12月7日至12月1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仙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2月7日至12月10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0下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解读一下2018年各行业的招聘变化。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前程无忧的王健。王健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那么我们在不同的行业分析的数据当中发现啊，医疗器械行业很有意思啊。 嗯， 这医疗器械行业原来感觉它不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行业，或者说它这个护城河还挺高的，是吧？不是那种通用型的岗位，但是这次发现他竟然进到了招聘量前20名当中。 嗯，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跟怎么说呢，大家的整体的生活水平有提高，那么大家更重视健康啊，更重视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那么有关，那么很多其实这个翔鲁今年也做了这个影视的节目，有一个影片也是火得一塌糊涂，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药神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能看得到，就是对于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就是这种跟健康相关的，我们觉得它应该是算是一个健康产业吧。 嗯， 那么跟这个产业相关的，那么我觉得应该都是怎么说呢？这个发展呢是越来越充沛，所以的话，我觉得。这跟本身，而且本身市场也是非常庞大的。那么我觉得市场有庞大人，然后这个人们有需求，那么我觉得这个行业的这种发展和是必然的。 是，一切都落在了需求上面，就像刚才你谈到的教育培训行业一样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增速下降比较大的行业，或者说呢，招聘量在下降的行业啊。 嗯， 金融在里面啊，金融在里面，还有什么在里面？影视文化传播，哎，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比较明显的吧， 和股票行情有关系。 对，那肯定有关系的。这个今年，这个我们能感觉到，就是说大家的这种，从我们从个人角度来讲吧，我们从投资渠道这一块来讲，我觉得这个，首先来讲呢，这个我们能感觉到整体的收益率好像都在降低啊，无论是你 买货币基金也好， 还是说买一些这个理财也好，还是说你进行股票投资也好，那么如果对于一个相对来讲没有特别强的这个。技术能力的人来讲的话，当然即使你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你赶上这样的大势的话呢，其实也很难。 是 啊，对，所以整个金融市场不活跃。 嗯， 那么不活跃的话呢，那么势必会造成整个的这个从业者，那么这个需求会降低。就其实就像二手房一样，就跟房地产有时候也是一样的。那么二手房的这个量价齐跌， 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我听说前几天有一些中介机构接连的就是关店嘛，对吧，这个也有很多人就不做这一行了。其实这个就是说白了，在这里边产生不了太多的价值的时候，或者说是需求的时候，还跟需求有关吧，所以的话它自然会遇冷。 是，有些行业的这个招聘量确实是和政策有关，有一些呢和经济周期有关系啊。你看这个金融行业确实就是两者都在叠加。 对， 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金融去杠杆是吧，再加上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经济形势的问题，所以你看金融的这个需求量就在减少。当然啊，它的这个降幅还是不足以打败这个文化传播、影视传播行业。 是，影视传播行业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嘛，反正有一些新闻事件也都能关注得到。那么其实我觉得这和本身，其实我始终觉得就是说影视传播这种行业虽然看似繁荣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香露肯定也是圈内人啊，至少做这个行业的节目其实真正赚钱的你说能有几家，那么每年拍了多少电影，那么真正上映了多少电影，那在这些电影里边真正那个叫什么这个赚了大钱的又有几部。那么其实之前我看人家统计啊，我不确定这个数据怎么样，但是我听下来好像一共也就是1000多亿人民币的一个量，那么几乎其实它就是整个这个电影行业。那么其实它也就是说白了，百度这一家公司，一个公司的这个行业整体的这个规模，它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公司的这个营收规模。所以的话，就是再加上这个，就是钱虽然往里投的很多，但是其实亏的也是蛮大的。所以在这里边就有再加上某些这个负面的一些新闻，对吧，这个包括一些影视人员的这个逃税啊，或者是这些负面新闻的影响，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个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也有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推动作用。 是， 所以的话呢，整体行业的这种我们讲叫不景气，或者说是达到了一个冰点的这么一个。 是的啊，这个领域确实是今年啊首当其冲啊受到多方面影响的一个行业。你比如说啊，拍的这个电视剧啊，什么样的剧啊不能播是吧，什么样的剧咱们不能拍，这是一块啊。另外呢，就是拍完了有多少台，有多少网站愿意买， 是 啊，有些呢拍完就直接就存起来了啊，原来是说堆仓库里啊，现在呢就存硬盘里了。还有一些 对于投资人来讲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是，此外就是拍完了也好，卖完了也好啊，播完了也好啊，你交的税够不够啊，是吧，如果不够的话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先自查一下是吧然后我们再上门辅导一下，最后再来检查一下啊。所以呢整个这个行业呢是处在一个调整期啊，也好，因为这行业确实很多年啊，可能看似繁荣，但是里面也有一些乱象。 是。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调整呢，也可以出清啊一些这个鱼龙混杂的资源，然后保留一些优质的制作团队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综上所述吧，每一个行业所发生的这种变化，招聘量的这个增加也好，减少也好，或者是调整也好哈，其实都是反映整个经济形势和相关的行业政策的一个变化。 对。 啊。所以我们未来要在哪个行业入职，一定要考虑啊这个大的背景，而不是只是考虑你去的那个城市和那个公司，当然这也非常重要啊。下面我们也会来谈到啊。此外呢，就是有一个新的趋势啊，也要跟大家来分享。比如说在各个行业当中，提供这种质量管理或者是安全管理、数据管理的岗位有20%以上的增长，这个要放在行业里面呢就是非常之高了。 对， 你看刚才一些行业增速最高的也就20%， 是 不是？那这些岗位呢，单看就有20%的增长。具体来说，体现在哪些岗位？ 比如说我们讲的，比如说数据的安全管理，然后包括这个安全控制， 就这块有的外行人不明白啊，你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数据的安全管理 啊？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大家都，至少有人会被很多的，比如说骚扰电话。你接到过骚扰电话吧？对，或者说更有甚者，去年可能有些人会 被勒索啊，这个在网就是你收到了一些勒索的邮件，对吧？必须，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肯定就是跟你的个人信息泄露有关。 嗯， 那么你的个人信息从什么地方泄露的呢？那肯定是掌握着大量的个人数据的这种企业也好，机构也好，在他们那里泄露的。那么这个泄露呢，有时候它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些。由于管理的这个或者说有些是故意的，对吧？就是说他可能是需要售卖信息而去牟利的啊，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的技术水平达不到被所谓的黑客呀，或者说是第三方通过技术在这个互联网上把你这个信息盗取了。那么其实近几天大家也都关注了某这个国际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那么他们有上亿的这个客户信息啊，被这个泄露，那么之后的话，特别是它可能涉及到了一些支付信息， 里面有什么？有姓名，有护照号码，有信用卡， 有信用卡，包括信用卡后边的那个叫安全码，那个因为其实很多的人他是通过在线来预定那个客房的，那么就要进行在线的支付，那么这些方面的这种信息的话是。坦率讲是非常，对于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信息一旦这个泄露的话，无论是这个对于个人来讲，还是对企业来讲，都是一些毁灭性的打击。 嗯， 所以的话呢，这个而且刚才我们又说了，现在那个无互联网不企业，对吧？就是我觉得没有企业不用互联网的东西啊。这个如果这个就是双刃剑嘛，就是互联网提升了你的这个用户体验。给你达到了这个规模的经济效益啊，这个降低了成本，但是同时，那么它的这个信息安全，那么也会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在这里啊，香露斗胆做一个预测啊，我认为就是以后做安全的岗位，甭管是这个治安的这个防控啊，还 是 说安防设备啊，还是说这个网络安防啊，网络技术这块的这个职位。这个职位的存在将会和消费品啊这个制造啊食品制造一样存在，同等重要。对，因为民以食为天，对吧？你吃饱了之后你就要担心什么呢？就担心你的安全问题， 是 吧？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活着，一个呢是怎么活就是这两块。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岗位的需求量会长期保持在一个这个高位的水平，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方方面面所需要的这个安全维护啊的这个人才还是不够的。 特别是就是说你之后这个可能互联网继续渗透我们的生活，那么其实对于信息的处理和安全就会提到的更高的要求。 前段时间有一位嘉宾跟我说，他说我们的这个部门的网站啊被别人改了，黑了。我说你这网站服务器放哪儿？他说我们就放在某某云里面 啊。 我说你放在某某云里面都能被黑啊？就是啊，当然我们这个网站也没有什么关键的数据，是吧？黑了之后我们再填一遍，再重新弄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也有很大的麻烦啊。所以可见这个领域里面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量将会是很大的。此外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需求也很大的岗位，叫面向客户提供美好体验的客户服务的岗位。这有点绕啊，简单来说就是为客户提供美好体验的这种岗位，需求量空前繁荣。什么样的岗位是属于提供美好体验的？ 我觉得 按摩吗？ 这种岗位 说笑话吗？ 对，这种岗位其实说白了就是它跟现在的整个的消费升级，跟这个差异化的消费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是市场不断的更加的这种细分，那么运营而生的一些岗位吧。其实可能它的这个从表面上或者说从产品上来讲，可能并没有特别新，但是呢。它可能增加了很多的人为或者是服务的价值。举个例子，比如说原来咱们喝啤酒，喝工业啤酒比较多啊，这个比如说瓶啤，我们说的普啤，对吧？我们喝比较多。但是我发现了，这个近一两年啊，随着这个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升级，喝精酿啤酒的人越来越多。 哦，这叫提供美好体验。 对，就是说同样是啤酒，那么你是什么样的需求？那么是不是还是说， 口味单一的，永远是就是那一两个品种的，大家这个你喝普皮还是喝纯生，就这两种选择，没有别的选择。那么但是现在人提出了更多的选择，那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么作为比如说精酿啤酒师，我会给你量身定做，给你酿造你的啤酒啊，我觉得这个我有这个需求，那么我这个消费能力，那么市场自然应运而生，相应的人来给你做服务。那么包括比如说大家现在手里的钱多了，这个又刚才讲了，这个自己去投资呢，又有时候会容易这个亏损或者投资失败。那么原来呢，大家是没钱的时候呢，哎，那就存个定期啊，这个买个国库券就完了。对，但是现在呢，当你财富达到一定的这个 级别 的时候呢，就会有专门的这个我们讲叫金融服务人员，那么来帮你做规划。啊，从股票到信托呀，到投资啊，到理财呀，啊，到保险呀等等，这个所谓的我们叫理财规划师也好，或者说是金融服务的专属的这种服务经理，那么他其实是根据你的个性化的这种需求，包括你家里的情况，你的老人的情况，你的子女的情况，他会跟你做一些定制化的这种服务。那么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我们整体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提高相关。那么我有更加特殊个性化的这种需求的时候，那么这种行业也就出来了。那么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原来是简单的这种我们说是推销或者是销售，那么现在呢其实更多的是顾问式的销售。对，我给你更多的这种体验，我不光把这个东西给你，我还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用，我教你用啊，然后甚至于说，哎，这个哪样东西更适合你，我觉得不让你自己去选。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呢，这里边又是比较专业性的东西，比如说健身教练、私教，上次咱们说的新职业，对吗？其实私教也一样。那香露，咱俩的情况肯定不一样，咱俩体重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工作的这个劳动强度不一样，这个都不一样。那怎么制定出一套适合你的和适合我的这个健身的一套计划？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而且他甚至于说不光帮你制定计划，同时的话他平时还要服务你，怎么帮你来练，怎么来监督你，对吧？我昨天我有一个同事说，他的健身教练给他制定的食谱，你今天吃了什么，你还要上报给教练，那么教练还会帮你来计算，那么告诉你用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运动量，或者用什么样的运动形式，那么来配合你今天吃的东西。那我觉得很多东西，这个我觉得这就是美好体验的一个服务的这个岗位。 好，做得不好教练还要批评他 对， 教练甚至比他先生还关心他 你怎么知道是位女士 我做过这个调研啊，所以你看这个提供美好体验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啊。但是呢，确实是和我们人有个性化的需求有关，有更好的这种对于生活追求的愿望有关，当然也和我们经济实力的提升有关系， 消费升级了 是吧？你说原来凑合过啊，凑合吃，还谈到什么个性化，能吃饱就不错了， 对 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确实有很多的岗位啊，招聘量特别的大啊。你包括咱们说的这个月嫂，我认为也算，对吧？原来带孩子还请什么月嫂？是吧？家里有什么亲戚没事儿来那帮帮忙，是不是？ 是。 但是现在你看家政行业就分工很多，月嫂、育儿嫂，还擦地、什么做饭的、洗衣服的都分。 这个小时工， 擦玻璃的， 家政都不一样的。对， 是是是。其实这个领域呢，不仅是可以适合去创业，也适合去就业哈。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招聘比较困难的行业啊，或者说员工流失严重的行业。那么在这个行业里面呢，也正在发生变化，就是雇主既然发现招人招不来，那我就用机器人吧，或者用电脑来解决。 对，现在有这种，其实大家都能有一个特别切实的感受啊，比如说咱们去餐厅吃饭啊，现在越来越多的餐厅就是你扫二维码点菜吧， 微信点餐。 对，没有人这个服务员，我养那么多服务员干嘛？我只有一个人，到时候有人往上传菜就可以了。结账你也用那个结啊，是发票也在这个上面开。就是所有的就餐呢，其实你几乎只有有人给你上菜而已。除此之外，原来的那些服务人员，那么可能大量的这个去 去其他的岗位了，所以就不能在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企业主动的选择， 他没办法。 对，大家也能看到，其实这个招人很难。 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服务员的话，我不愿意用那个微信点餐的，真的， 啊、 我会问他这个辣不辣，咸不咸，我们孩子吃好不好。点的多不多？ 没有，除非是这种，就是说咱们都知道，比如说一些标准化的，比如说， 我就点碗米饭， 对，或者说大家都知道麦当劳的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 对， 或者说某些这个大家都有标准化的这种，就像你说白饭，那肯定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所以，这是一种，就是我刚才讲，就是大家都知道北京其实这个每年的这个春节过后啊，招工难呀，特别夸张， 对， 然后的话呢，这个再加上我们本身有人口疏解啊等等这些政策，那么其实对于这种行业的话呢，这个有些时候是迫使企业去改变自己的这个用工状态和方式。 是 啊， 当然我们在这个报告当中也看到有这么一句话，由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生产的投入成本比较高，而且实际效率并不完美，加上顾客也更愿意选择有温度的产品和服务，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咸不咸 美好体验的， 对对，所以呢，在技能要求较为复杂的岗位上，还是有很多企业倾向用人来完成这个工作， 是的 啊，但是能解放出一部分人来。 所以我说简单的这种工作，比如说还有一个，比如说现在的那个大家在用电子商务买东西的时候，你去联系所谓的 客服 小妹， 对 吧？其实它都是机器人，都是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原来可能养了大批的这个 小二， 对。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通过这个 AI 的这种技术，那么可以直接的给客户做服务。那我觉得呢，这对于就是说白了，这种服务呢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坦率讲，你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跟虚拟客服去沟通的时候，他确实不理解我的要说什么。对，那我只能打电话，还要找到那个人工， 是 对，让他理解我的需求啊。这个，所以这里边就是我觉得，有些呢可以替代，有些可能短时间之内是不可替代的。 就还有一些岗位啊，就是雇主想招，市场上没有，不是说人不愿意干，是说人都没听过。或者说啊，还有这岗位，这不可能不适合吧？有这样一些岗位， 我觉得这种岗位的话呢，其实也未必说没有，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市场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那这个岗位都不存在，对吧？我觉得肯定是比较少啊，就是跟刚才我们节目刚开始就说关于有些技术人才一样，那其实每一次的技术革新啊，推动的一些产业融合，那么势必会造成呢有一些。这个我们讲叫复合性人才的这个缺口，那举个例子，几年前比较紧缺的这个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那么当时呢，其实需求量最大的就是既懂金融啊，又懂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综合性人才。那么近一两年，大家在说新零售，对吗？就是原来比如说我一个店长，我要求的，我需要什么要求，对吧？店长可能就是比较熟悉店面的运营啊，这个比如说懂一些财务知识啊，你就可以做店长。那么现在呢，因为是新零售了，如果你企业，那么既有线上又有线下的这种双重的渠道，那么怎么在这里边给客户提供更加完美的，让线上线下这两种渠道这个结合的更好？那么你现在得需要你会数据分析。对吧？然后后台、中台，那么怎么来结合这个数据，那么来给客户提供更美满的、更美好的一些这个服务？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挺高的要求。那么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虽然它是一些新技术，那么它看似替代了某些传统的某些行业，但是它本身又催生出了很多新的职业是需要人来做的。比如说我们说了这个刚才讲的客服小妹，对吧？她是机器人，但是坦率讲，有时候你会觉得她还是挺傻的。那现在其实有这个我们讲叫机器人保姆，或者说是叫机器人饲养员。 什么意思？就培训机器人吗？ 对，说白了就是我不断的来去给机器人这个 喂知识， 对，喂知识，增加它的这个准确度。那么说白了就是让它更加智能， 就我是一个陪练吧，让它打得更准一点。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对，就是你在这个技术本身给技术进行服务，那么还有时候还是需要人来去做。所以这种行业或者说这种职位肯定是新技术出现以后产生的新职位。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用保持开放的态度去拥抱这样的一些新的职位，因为任何的职位啊，它都不是千百年来不变的，都是从原来一个传统的职业哈、啊，然后呢慢慢的增加一点点变化，两点点，三点点，最后演变成了一个新的变化。你说在有互联网之前 是吧有计算机之前，那么只有数学知识吧，只有电子的知识吧，啊，还有一些这个物理的一些方面的知识。那么他们是怎么演变成目前的人工智能呢？成程序员啊，什么算法啊，大数据分析啊等等，它就是这样逐渐转变过来的。所以说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我们更加要用开放的心态去拥抱身边的职位所发生的变化，抓住这些变化，可能也就抓住了未来我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这个要素了。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说说去哪些城市工作啊？相对来说发展潜力大一点，北上广深遥遥领先，这不用说啊。上海呢，目前的岗位需求是排名第一，剩下的前10个城市分别是啊，我们说的是这个供需情况啊，广州、深圳、北京、武汉、成都、杭州、南京、西安、重庆， 对， 北京排在第四位啊。 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占了前十总量的67%。那说白了，其实虽然新一线正在崛起，但是我们讲这个还是大多数的需求还是和供给都在这些这个城市里面。而且的话，其实你要说一些行业的，那就更加明显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技术行业或者互联网行业、人工智能行业，那更加集中在这个北上广深的这种城市里面。 但是我记得原来我们也聊过一次，北京的这个岗位需求原来没在第四啊。 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变化，对 对。我记得广州的这个需求好像原来靠后一点，但现在又上来了一点哈。当然这个可能每年的统计略有不同， 我们之前好像看的是季度的，那么这个可能是综合整个1到10月份的吧，而且是基于我们网站上的一个数据。 好，谢谢王进今天过来分享啊这些数据背后的一些趋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为迎接新年元旦到来，回报广大新老顾客，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12月7日至12月1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2月7日至12月10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